林叱咤歌坛30多年，好歌无数，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，这一首《水中花》始终是最倾心之爱。继续的歌来自莫文蔚，《Close to You》。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? Just like me,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. Why do stars fall? 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。

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很怀念那两个会唱歌的孩子，当然忽略他们的年龄来说，我还是很赞同这句话的。无论他们现在多少岁，他们曾经留下来的声音听起来永远是这么的清亮，唱到人的心里有非常感人的穿透力。继续来听锦绣二重唱《天凉好个秋》。 风儿刚刚吹 秋。 每次听到锦绣的老歌，还是那种感觉，温暖、恬然、从容不迫、放松向上，旋律感。他们的歌就是可以这样慢慢的感动人。继续来听黄耀明《春光乍泄》。